毁人不倦没走，翻身入沟后竟是躲在这里施展了一个地心斩首术。孙祥的视角正在沟壑两端的两个转角，正寻摸着该去哪边呢，根本就没往脚底看。待到动静大到足以察觉时，想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刃刀狠狠地切中一叶知秋的下颚，将他整个人都击飞起来。莫凡毁人不倦终于率先得手，断灭火焰斩、背身覆手术、人法乱身冲，四个技能无懈可击地连续击打在一叶知秋的身上，哪怕是孙祥也一点办法也没有。 漂亮！ 星星选手席上方瑞大叫。善于拿捏时机的莫凡对连击的掌握是非常到位的，不过即便是系统会判定成立的连击，也并不代表就无法破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伪连其实早是真正无法破解的连击，但是这种叶修的散人频繁使用的连击方式，没有丰富的经验是很难驾驭的。莫凡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极其一般，但是系统判定的连击，尤其是五个技能之内的连发，莫凡控制水准之高，连叶修都为之惊叹。而这又得益于他在网游拾荒中养成的习惯，拾荒中绝不可能和人缠斗，所以都是看准时机，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波爆发走人。这波爆发五个技能就算极限了，再多那会被莫凡判定为并不合适出手。久而久之，莫凡就养成了这种三板斧的战斗习惯，这种习惯让他在三板斧后显得后继乏力。在加入星星以后，职业的训练和养成终于让他渐渐有所改变。起初叶修挺希望他能可以彻底改变这种高潮短暂的习惯，但是渐渐发现这习惯对莫凡的影响已经不只是技术层面上了，还有精神层面的注意力。莫凡的注意力也是伴随这种节奏起伏，当三板斧出手时，他的注意力瞬间可达巅峰，操作精准有效，堪比顶尖大神。可是这阶段一过，却明显有一个下滑，之后的操作相比之前可就有些大失水准了。这瞬间凝聚起来的变态注意力，事实上才是莫凡可以短暂打出堪比顶尖大神操作水准的原因所在，这仿佛一个他自带的 CD 技能。发现这点以后，叶修也就意识到这恐怕将成为莫凡的特点，他的最终风格恐怕也会因此而来。于是叶修再没期待过莫凡将他的习惯磨平，而是因势利导，帮他学会了如何组织技能来保证战斗的延续性。过往的莫凡拾了东西就跑，三板斧之后基本就不再战斗，他当然不用考虑这之后还有什么技能可用，什么趁手，三板斧的时候一股脑用出去就是。但是比赛不能这么打，三板斧后离战斗结束就早着呢，顿时就让自己陷入不知道该用什么，或者用了两招后发生接不下去的状态，那怎么可以？莫凡最终完成了这一进化，当他的三板斧不再不顾后果后，实战能力果然大幅提高，现如今在场上专注爆发的那一瞬，竟能和孙祥打得势均力敌，不落下风。不过几招之后翻身就跑，这点叶修不会意外，他的注意力到那就是要涣散一下，再那样对拼肯定不是孙祥的对手。但是叶修也没想到，只逃开了这么一会儿后，莫凡就再掀了一波高潮。地心斩首术、断灭火焰斩、背身覆手术、人法乱身冲，五个技能莫凡的注意力变态集中的极限，如此打出的连击连孙祥都毫无破解的办法。但是和上一波爆发挨得也太紧了吧。说实话，叶修也不太清楚莫凡这一场比赛里反复这样变态集中注意力可以有几次，也并不清楚当他变态完一次之后到下一次变态要多久。叶修只是凭借经验可以察觉到，莫凡的这种爆发式的注意力集中可以说是一种透支，所以每集中完一次都会有一次涣散， 那是精神疲惫的表现。但是现在莫凡居然连番两次如此爆发，这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负担？ 哎呀，这小子很拼啊。 行星战队的选手当然都了解莫凡的特点，看到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来了第二次爆发，魏晨惊讶地叫着。 他这样打的话能坚持多久？ 乔一帆说。所有人都沉默，莫凡到底还是孤僻，他的风格是养成了，但是他会怎样使用他的风格，他的极限又在哪里，这些事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连击得手的莫凡再次操作着毁刃不倦躲了起来。 哎，怎么不接着抢攻呢？ 潘林有些不理解，虽然连招是到此为止了，但新一波的攻击完全可以在这波连击收招后继续抢出。 大概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吧， 李一博说道。 莫凡这位选手很少打出较长的连击呢，凭他的技术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我觉得他有些太谨慎太保守了， 潘林说。 这大概和他的出身有关吧。你是说拾荒者吗？对啊，拾荒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全自己啊，自己都保不住的话拿什么去拾荒。莫凡现在虽然是职业选手了，但据我所知他之前可在网游里活跃了挺久，谨慎保守这大概是他长期拾荒养成的意识了。 李一博这话确有道理，莫凡也确实因为长期拾荒有这样的意识，不过很显然这两位都丝毫没有察觉莫凡事实上的特点，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除了星星战队的队友也没有人知道莫凡这自带冷却的 CD 流战斗方式。毕竟莫凡的出场也不是特别稳固，出战次数在星星来说不算多，但是这一局面对孙翔这么一个强敌的莫凡的潜能好像也最大限度的逼发了，一上场就接连两次爆发，成功得手打掉了叶知秋一截血，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大家看来孙翔打方瑞都那么效率，接下来对个新人不该是分分钟的事吗？由于孙翔第一局取得了 72% 的生命优势，10-0什么的星星粉们可就不太敢喊了，但是轮回粉在此之后来劲儿了，一挑三什么的也嚷嚷起来了，而一挑三对星星来说又是一个故事，一个挺不光彩的故事。轮回粉这一挑三喊的是一举两得，加油中还带着嘲讽。但是就在莫凡抢先得手打出这一波后，轮回粉们闭嘴了，他们开始纷纷议论星星的这个新人选手怎么会这么强。所有人都被莫凡的三板斧给唬住，连孙翔也不敢太大意，和他能这样纯拼操作和技术不落下风的人真的并不多见，再来寻找毁人不倦踪迹的孙翔可就多了几分小心，时不时就要朝脚下看看，好像毁人不倦马上就会冒出似的。没有，毁人不倦这一次消失得很彻底，孙翔寻了一圈找不到，有点无奈了。他知道这个选手的耐心有多可怕，这是一个耐心蹲守蹲到最终被裁判红牌判负的主，这在荣耀联盟史上可是独一号的。不过一想到上次红牌事件，孙翔干脆不动了。一叶知秋就这样明枪明刀地站着，毁人不倦你出不出来？不出来又想吃红牌吗？但是现在的莫凡还能是那个莫凡吗？那时呆头呆脑的傻等不动被裁判视为消极比赛，但现在的莫凡虽然一直没出手，但表现的却是挺积极的，他一直在让毁人不倦走位寻找攻击的机会。此时一叶知秋不动，毁人不倦立即绕背，只是从沟壑走到一叶知秋后背方向后，又觉得从这出去再偷袭距离太远了，一点也不可靠，悄悄看了两眼后毁人不倦就又移走了。现场响起了嘘声，当然都是轮回粉丝了，星星观众虽然也不爱看这种磨蹭，但是对自家选手大家的宽容度总是很高的。 火云不倦走了一圈没找到机会，结果这时裁判出手了，出人意料的给了孙祥一张黄牌。孙祥目瞪口呆，这是怎么个说法呀？说实话，有关这个消极比赛的规则定义，孙祥也不是太了解。他那风格用得着研究这个吗？但是眼下的情景，孙祥的一叶知秋一直傻站不动，莫凡的毁人不倦一直到处走位寻找机会，谁消极谁积极好像挺一目了然的。能按捺住性子的孙祥相比过去真的是有了大进步，上一场这样的隐忍帮他取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但是这一局却又给他迎来了一张黄牌。不止孙祥目瞪口呆，星星这边诸位也面面相觑呢。黄牌是系统发出通告，莫凡当然也是能看到的，这要换了方瑞大概就地取材，立即就能喷出不少垃圾话来。但是莫凡话可能还要少过周泽楷，垃圾话这种技能显然是不可能出现在他身上了。被黄牌逼得不能不动的孙祥只能操作着一叶知秋开始再找毁人不倦。擂台赛那也是单挑，地图不大，一叶知秋沿着沟边行走，注意着视野可及的沟壑，开始对毁人不倦进行空间挤压。毁人不倦却在此时朝着一叶知秋的来向迎了上去。